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最近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深圳同城榜第二名。作为国内数据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条例率先提出了数据权益的概念，对公共数据的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那么具体来说，深圳的数据条例将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权益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少分析评论中倡议的把这个条例进一步推广到全国的可行性又有多大？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星亮院长好。 啊，另外一位是中国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刘星亮院长。刘院长欢迎您。 朱琴你好，刘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关注的这个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它从推出征求意见草案，再到征求意见阶段的各种反馈，再到正式公布，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确实因为数据生活中的各种不规范啊，作为普通用户吃的各种亏，还有呢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分析的各种难题，在这个条例中都有针对性的条款。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专门关注了一些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条款，比如说啊，禁止 APP 不全面授权就不让用，禁止大数据杀熟等等。那么这些条款的特点让人感觉，哎，这个要求都非常的直接。那么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些要求和原则一般来说会如何落实，在组织和技术方面会有多大的难度啊？有没有一些成熟的办案流程？ 我觉得这一些措施呢，是有的呢好落实，有的呢落实起来很难。比方说这个 AMP 它要求你各种各样的权限，不给权限就不能干什么事，都类似于这一些。因为现在很多 AMP 它不给你调用各种权限，甚至都不能使用。现在的 AMP 呢要求你的权限也太多了，随便一个 AMP 上来要你太多的权限，既要读取你的短信，读取你的这个通讯录，还要看你的这个可以读取你的照片视频，还有你的定位等等的。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它执行起来就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你只需要针对这些 AMP 的开发商啊 AMP 的开发者对他们提出要求，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向用户要求那么多的权限，或者你不给他权限，有的 AMP 甚至不让你使用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他这个只需要我们针对这些开发者啊，对他们进行一些相应的措施，让他们改了就可以，这个好执行。但是也有一些措施不太好执行，比方说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这个事呢，我们呼吁了很久了，但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存在一个取证比较难的问题啊，它很难去界定，所以在这一块呢，其实执行起来它是有难度的。因为在过去呢，我们有过很多大数据杀熟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它很难去取证。比方说打车啊，同样两个账户去打车，同样从 A 地到 B 地，那可能路上呢碰到堵车啊等等各样的情况，有时候你就比较难去取证。还有你像订这个酒店啊，它也是。那商家他可以说是，哎，我这个实时调价呀、啊、等等的，像这些执行起来它就比较难。你像 AMP 的那条措施呢，我们从技术角度啊，包括从我们的这种执行角度，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大数据杀熟这样，你从这个取证也好，你从技术上进行界定也好，你包括我们现实中的相应的判例案例，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比较难。哎，所以说。这些措施呢，我们要分开去看，它有的是比较难，有的是挺容易的。 对，实际上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深圳出台的这个文件，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就是只是针对 APP 的这么一种文件，它还是一个深圳的关于数据方面的一个所谓的立法，也就是说，它还是集中在一个更宽的范围，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它还是对于数据经济特区的数据的使用的一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虽说是个地方性法规，但是呢应该说也有试水的特点。我们知道深圳呢是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城市，那么诸多的它的法规的制定都有一些超前。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应该说深圳在整个的电子商务或者叫做数据基础上 包括数据的采集上，包括它的硬件软件方方面面，在全国应该说还是走在前列的。所以说呢，它这一个还是叫做深圳经济特区的数据条例。当然数据条例里边呢，它有征求意见稿，也有一个最后出台的一个稿。那么这个稿子里边有一些就是明显的是针对刚才星亮院长谈的这个 APP， 也就 APP 的这么一种使用方式。也就是说呢，你的数据采集者，你不能通过技术手段那么区别对待你所采集的这个用户。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数据杀熟。那么大数据杀熟呢，我看标题基本上用的是这个，但是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个条例呢，是更宽泛的一个数据使用的一个条例。那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涉及到了数据的交易，什么样的数据怎么去交易，包括什么样的数据怎么采集，它也做了一系列的规定。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就刚才星亮院长特别提的，就是说怎么去监管这个。我们知道从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法出来以后，包括我们的个人隐私诸多的法律出来之后，出来了很多年也没有看出太实质性的。那也就是每年的315的时候，你总能爆出甚至很大的这种运营商，包括这个电信商，然后对这个用户进行区别对待，包括非法的搜集个人信息等等一系列的规定。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深圳数据条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其实5月1号我们国家四部委联合制定了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那么这个就正式实施了。而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比这个深圳的数据条例还要更加的仔细的规定了开发 APP 的这些厂家或者企业他们应该遵守的条例。那么这里边就非常非常的明确了。那么尽管执行起来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他已经把诸多的出现的问题的这个特征已经提出来了。那么这些特点呢，包括你这个移动终端的预端，包括下载的软件，包括基于开口的开发，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我们俗称的小程序。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在用微信的时候，微信里边就有一些很多小程序，那么这个小程序这个随着微信而过来的，并且将小程序也明确的纳入了 APP 收集个人信息的监管范围。那么在这里边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 APP 开发，那么你在一个平台当中的开发的诸多小程序也受此规定管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出现一个新词，这个呢很多企业都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以后任何相关的 APP 的这种开发必须得合乎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你才能出台这个 APP。 那么这个合乎国家相关规定的这个词通常简称叫合规，也就是说企业也好运营商也好，这些主体你做的什么项的开发都必须要合规，如果不合规可以视为违法。那么在这里就是说怎么去界定，刚才星亮院长也说了，有一些好办有一些不好办，但是如果合规的这些要求越来越仔细，打擦边球的可能性就不太大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区别对待呢，确实它本身收集这么多信息主要的目的也是要针对性的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只不过它把针对性的服务用在了谁有钱我就多要点钱的事儿上，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您谈到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好多朋友包括我们过去在做节目的时候也重点探讨为什么要读取个人的信息啊。当然这些提供 APP 的公司说啊是为了更了解你啊，为了更好的为你提供服务。那么这个了解和定位的这个行为，那么有一个名词叫做画像啊。那这个条例也规定说现在用户有权拒绝被画像和被推荐。另外还规定呢说数据处理者不得基于用户画像向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推荐个性化产品或者服务。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和大数据服务的特点是个性化的服务，有些时候你确实需要系统更了解你，这样可以更方便。但是呢就像刘老师刚才谈到的一样，企业又会利用你的画像来套路你。那么怎么把这个用户的需要的这种便利和商家可能挖的坑剥离开，这个条例能不能实现？那么如果一禁了之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弹出的新的对话框都允许你去拒绝他了解你的话，如果你全都点了否，会不会让我们在使用这些 APP 的时候显得不像过去那么智能呢？ 对，我们每个人在网上的所有的痕迹其实都会留下来， 这些横期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用户的画像。你是经常看科技频道，还是看体育频道，还是看这个女性频道，他都会给你记录下来。这种还有我们的打车啊，我们的住酒店啊，哎，包括你的什么购买行为啊，买过什么样的东西，这些记录都会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画像。然后商家呢，就会根据这个画像，哎，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营销。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哎，我们还是希望被别人知道啊，知道了以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方便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说，哎，我们习惯在同一个那个理发店，同一个理发师傅那理发以后，我们一般会经常就去固定这个师傅去理发，因为他了解你，你不用每次去都跟他说半天啊，我要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多长多短，因为你省了这些麻烦，因为他了解你。但是这个师傅他一旦了解了你，他就会给你推销一些产品。啊，比方说他说你这个，哎，这个发型是这个油质的，他可能就会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去油的。对应的这个网上啊也是这样，一方面呢，哎，当他了解你以后，你就会非常的方便。我们开车经常用导航，他记住你的习惯以后，哎，他就会每次给你推荐你自己喜欢的路线，你就不需要每次再去设置了。所以说我这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但同时呢，他一旦了解你，他就会给你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营销啊，有的可能是一些陷阱，你是没法避免开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想让他知道，就会舍去自己的这个便利啊。比方说我去了，这个理发师，我就去不通的店里面去啊，我每次有跟他说清楚，我们上网站也是一样，哎，这些网站记不住，没有记住我们的痕迹的话，哎，那我每次都得去输入用户们密码登录等等的进行一些相关的设置，所以这是一个悖论。那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去能够去做一些避免呢？就是，那你看不通的网站，我们要进行一些不通的这样的一些设置啊。可能有的网站，哎，我们给它开放几个权限就够了；有的网站我们可能不需要给它开放权限。有很多网站，哎，他想这个，包括我们很多案，他想读取你的什么位置信息啊。你的通讯录啊，这些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针对这样的一些用户画像，包括即使这是个人的画像，我们还有群体的画像，也是很恐怖的。比方说我们包子在什么样的地方啊，哪些地区可能卖得更快，饺子在哪些地方卖得更好，粽子在哪些地方卖得更好，那商家就会针对这样的地方进行一些精准营销，这是一种群体的画像。我觉得群体画像可能还好一些，我们涉及到一些个人的画像，我们自己还是要尽量去做到一些避免，因为这可能会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因为可能有人会就对你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营销，有时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诈骗现象发生。 原来呢大家不太注意，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说我们对各种 APP 的这种使用啊，特别的就是说，尤其是还给你在必须的同意，然后必须得要调取各种权限的时候，那么屡次出现，那么如果你不给权限，你就不能使用。那么这种呢，通常一些简单的 APP 或不是太必要的，我们可以放弃。但是我们有一些大的社交软件，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它往往也要这么做。那在这里边呢，我当然通常的做法，我是喜欢用华为的手机啊，因为我在后边我可以去大量的去修改，包括我呢去把权限关掉。而且反复去检查，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收取权限呢，其实也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有他的目的啊。当然，像存储权限，这个肯定大家都要涉及到，它主要是对于你的一些你相关的浏览的当中的一些存储啊，要读取。但是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读到什么程度，比如说通常啊，我们可以说某一个这个我们叫做网站啊，移动端的网站，那么他每次都要调取你说。我要读你的照片，我要读你的视频，那么我这个都是关掉的啊。如果我实在看不了，我就不看了。那么为什么他要读这些啊？另外一个，这个上次我记得讨论过类似问题，星联院长呢还喜欢用云啊，上云存储，我云我都不用啊。这个当然了，电话权限啊，通常电话权限里边，实际上呢，可能的目的呢是读取你的通讯录，给你的通讯录当中的人，然后去推送相关的一些。广告这个肯定是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非得要读取电话通讯录。那么我实际上呢，通常我特别奇怪，原来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在做甄别性的进行营销。当然位置信息呢，有一些软件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软件也需要啊，比如通常我们知道我们导航啊，位置信息很重要。买一个东西啊，可能它需要你放到哪里去啊，就近的餐厅啊，这个都可以有位置信息。但是有一些软件确实根本不需要，但是它也要啊。我最可怕的还要你的相机啊、麦克风啊，也搞不清什么时候它就给你打开了。比如它实现一些录音呐、语音消息啊，包括通话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但是呢，如果你不是社交类的啊，明显呢，这个就是叫做扩权限的这个读取。所以在这里边，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权限，包括有一些健康类的啊，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跳动信息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手机功能越来越多啊，读取的也越来越多。那么到底这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只能说站在他的角度，信息获得越多，他对你的情况越清楚，他越知道怎么给你提供你喜欢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这些信息对他没有这么大的用处，他还要获取这些信息，那我们知道还有信息的交易啊，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打包出售啊。那么现在个人信息怎么出售啊，现在也不清楚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这些年我们提出了大量的数据交易平台啊，甚至提倡数据交易。那么提倡哪些数据交易，这里边必须要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数据本身是散乱的，是繁杂的，单个来看可能没有价值，但是一旦把它打成包啊，通过群体性的分析，那么就能分析出大量的产生经济价值的地方。那么哪些应该是发挥经济价值，而哪些不应该去做或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那要怎么办？那所以说在这里边，我知道北京好像去年成立了一个啊什么大数据的一种新型的一种交易平台，尽管他没有谈到底是怎么交易，但我基本上明白他是对数据进行开发打包，然后也就是他经过了二次挖掘，增值的部分他卖给你。那但是啊，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其实数据的获取产生价值是多种形式，有很多的想获得机构的这个数据机构的，他往往要的是原始数据，所以说你打包挖掘给他，他还不一定要。那么因为呢分析点不一样，所以说在这里面原始数据的价值更大。那么哪些数据能够去交易，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深圳这次推出的它就是一个数据条例。当然目前来看在国际上对这种数据这种保护包括也有立法，比如说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啊，英国也有数据保护法案啊，包括德国的联邦数据保护法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这次的这个关于数据上的一些要求，跟我们这次深圳推出的数据条例是有很多描述很相近的。就其中就有比如说你要的权限我不能给你，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不给你权限这个软件我就不能使用，这是不可以的啊，这个跟我们的要求现在是一样的啊，那么不能有差别。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也有一些借鉴，应该说世界上现在对于这种数据上的相关的一种保护啊，都在纷纷的立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最近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深圳同城榜第二名。作为国内数据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条例率先提出了数据权益的概念，对公共数据的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那么具体来说，深圳的数据条例将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权益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少分析评论中倡议的把这个条例进一步推广到全国的可行性又有多大？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刘老师刚才在解读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了数据交易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这次条例呢，不仅有前面我们谈到的跟我们普通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就是一对一的这一部分内容，还对公共数据的管理做出详细规定，而且说到要探索建立数据交易制度，说要力图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激发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这个公共数据啊，公共数据到底是指什么，公共数据都是怎么来的， 这个数据交易的主体路径、原则和应用场景分别是什么？会不会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啊，我们在公共场合的很多数据化的我们的行为啊，个人信息又被卖一遍？还有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公共数据的交易和管理，谁在获益？我们个人在生活中能从中获益吗？ 这个数据呢，我们今天变得是越来越重要。关于数据的这个交易啊，数据的商业化呢，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重点。包括在这个我们的“十四五”这个规划里面，我们有两句话，其实是跟我们这个数字经济是密切相关的。一句呢是叫数字产业化，第二句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就是说要界定我们的数据呢是越来越值钱啊，而且呢它越来越可以进行商业化。数据呢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共数据呢更是这样，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很多公共安全，包括我们的社会治理。比方说我们这些年有这种群体性的这种踩踏事件是很少的，为什么会很少呢？这就是我们这种他用这种大数据我们来做很多判断。比方说上海外滩一旦发现有人流量超过多少，这个就是说我们要靠这种运营商基站啊，我们的摄像头来综合判断，一旦在某个区域呢人流量达到多少，公安部门就会马上介入啊，他就会这个封锁一些路口，不让人再进入这样的区域，他就可以很好的有效的来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这就是一种数据的一种典型的应用。我们现在的公共数据呢已经很多了，我刚才说到的是人流量，还有我们的交通数据，哪个点哪个地方可能会更加堵车，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数据啊，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一些购买力的数据，你可能哪个城市的人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啊，他可能是喜欢什么样价位的，这都是一些公共数据。这些数据呢可以说是非常值钱的，因为它不光是可以用于我们城市的治理，我们的安全方面，它可以用作很多商业目的。当我们的这些商家一旦掌握了这些数据，他就可以给你是自己的商业决策提供一些数据支持，可以说这都是非常值钱的啊。而且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数据已经在交易。那这个数据到底是算谁的？你像我们经常这个搞研究的，我们会发论文，比方说 CNKI 知网这样的上面，大家上这样的网站去查询，你是需要付费的。这个上面这些数据啊，到底所有权是算谁的？比方说在那个知网上面也有我的论文，也有我的很多文章，但是如果靠我们大家这些论文去收费，但他并没有向我们付过一分钱，赚这个钱都被他这个网站拿走了。但他其实是用的是我们大量人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的论文，我们的硕士论文，我们的博士论文，我们平时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这些文章。所以这个数据到底是谁的，这个主体是谁的，我们现在各方面的鉴定呢，过去呢它是一笔糊涂账。你比方说我们在阿里这样的平台啊，天猫淘宝上的这样的一些商业消费行为数据，这个数据算阿里的吗？还是算谁的？过去呢我们是一笔糊涂账，未来呢我们在这方面的界定会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的这样的交易平台，我们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合理的交易，然后呢我们的相关数据的这些拥有者也会获得相应的权益。我希望这个未来这一天我们会尽快能够到来。 通常情况下，在社会上产生的数据方方面面，种类繁多，但是呢就个人来说也就是个人数据而已。那么个人数据呢，实际上呢这里面代表一些群体性的东西，但是如果群体性的事情，这些数据如果被相关的政府部门正常获取，那么它的这个数据累积量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当地有教育部门、卫生部门，那么有交通部门、有电力部门，那么水利部门，这些部门都有相应的各自行业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如果进行公开化，那么按理说啊，这本来就应该是公开化，因为这个并不是保密的。但是一旦这些公开化之后，它将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价值。举例来说，教育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教育部门掌握的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那么这些数据的分类，包括我们知道每年的相关的数据的整个的碰撞情况，你都可以查出经济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补习班啊，当然现在就禁止了哈，他在这边办，他不在那边办。 啊，为什么教育资源它聚集在那边，它不聚集在这边？它都是数据的反应啊。那么企业的数据，我们知道现在你到工商税务可以查，但是呢，现在也有些社会公司啊，比较著名的一些公司也可以去查，而且它查起来比工商税务还快。那它从哪来的数据？实际它就是拿的我们工商税务数据，但是它经过了二次开发，实际上它的还是小开发，不过就是界面更友好，导入更方便，查的好像更准确。也就是说，我们政府手里边掌握着大量的这些公共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如果不能去把它挖掘出来，它也就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结合国外的情况，通常这些公共数据资源它是公开的。那么公开就是什么？就是让你去利用，让你不要费很大的劲，你节约了成本把事情干成了，你产生了经济效益，就是社会创造的价值。所以说在这里边，公共数据我们过去通常会认为政府掌握的东西是不能公开的，是保密的啊，实际上不是，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公开的，而且这个公开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重大作用啊。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还是认为对于现有能够公开的数据，如果没有经过二次挖掘，投入人力物力把它梳理得更好，就不应该收费。所以在这里边啊，怎么去把公共数据有条件的包括有序的向社会公开啊，应该是在现在的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应该最大限度的开放。 嗯，接下来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请新亮院长给大家解读一下啊。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条例叫做《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从这个名字和它立法的过程来看，它是一个地方法规。那么明年元旦正式开始之后，这个法规的法律效力应该如何理解？是说某一个 APP 它在外地还可以杀熟，在深圳行政区划内就不能这么干了呢？还是说某一个 APP 它不能对深圳人这么干呢？ 对，这个呢，它是一个地法性的法规。地法性的法规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区域限制的。那我们针对于我们这个 APP 来说，就是它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开发者，就是开发这个 APP 这个企业，如果你是一个深圳本地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遵守啊它这个所有这些规定。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别的 APP， 你想在这个地方人让它去用，因为我们有一些 APP 它可能是只是针对这个区域性的，比方说我们这种有很多公共服务的也是，比方说我经常用的，我们像我们的北京交通啊，类似于这，它是只针对北京人才可以用。它有一些是针对这种全国的，如果说你针对全国的，其中了包含了深圳，那你就要遵守深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是说，它管不着你在别的区域的用户怎么用，但只要是深圳人他在用的这个 APP， 那你说要胡乱调用他的各种各样的权限啊，或者说没有这些权限就不让你用，类似这样的，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是，首先呢是你是深圳的这些开发者、开发商开发的 APP， 必须遵守他这个规定。其次呢是你是如果是一个全国性的应用，但是如果说你把深圳也纳入他这个范围内，那你也得遵守他这样的规定。我理解应该是这个样子。 听到这儿，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羡慕深圳人了哈。刚才两位也谈到，深圳在很多方面都是先行先试的。那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数据条例，因为篇幅所限，但是即便如此，两位点评的这些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还是有很多尝试和创新的。刘老师最后想请您给大家分析或者展望一下吧。现在有很多评论都呼吁这个条例能够在全国推开，您觉得有没有可行性，有没有必要性？ 是应该有必要性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我们的今年6月10号，就是国家的数据安全法正式出台，也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对于数据的保障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这个依据现在就是说，尽管已经细化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执行的细化还没有。那么我们个人看啊，就是个人理解，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的推出，应该说呢是综合性更强，同时对一些数据安全也相关规定做了一些细化，而且是特别做了细化。我个人认为推出这部法律应该还是在体现国家的数据安全法下的一个细化的一个试水。就是我先做个试点，那么为什么让深圳这样干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深圳的条件摆在这儿了，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在整个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细化的数据的这种情况下， 由深圳来试水，看看整个的反应。因为这里边就刚才像邢林院长讲的啊，你对深圳的企业 APP 这个生产企业你有要求，那么我们大量的企业可能不是深圳生产的，你怎么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应该说这部法律还是示范性的引领性的更重要。那么我相信在这部法律实行时间不会太长，国家应该就会出台全国性的更细化的更能落实到实处的相关的数据安全保障条例就应该出台了。所以说在这里边啊，应该说是典型的试水情况更加明显，因此说不久的将来应该是全国性立法啊，应该就会出现。 嗯，好的，刚才两位在分析的时候也谈到，现在已经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对数据的使用和保护进行了专门立法，比如说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啊，英国的叫做数据保护法案，德国的叫联邦数据保护法等等，对世界范围内的数据产业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深圳的条例是一个试点，也必将是中国数据立法的新起点，也会是我们的数据生活得到保障的新起点。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再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